即便您一点都不喜欢听粤语歌，但是您一定会承认陈慧娴的粤语歌的确是炉火纯青。大牌主打歌，今天我们的第一首听到的是陈慧娴的《我寂寞》，走的仍然是陈慧娴惯常的古典气质路线。香港歌坛在80年代非常偏爱那种古曲小调风格的歌，再加上粤语歌词本来就偏近古文的写作风格，所以这种古韵气质的歌曲就特别受到钟爱。当年陈慧娴以学生身份出道的时候，徐小凤虽然正当红，可是毕竟已经有了一定的年纪，所以宝丽金唱片开始签约陈慧娴，并且大力推广她。跟陈慧娴同期被签入到宝丽金唱片的还有一个后来的天王，他就是张学友。 流浪这街中，去找失落片段，冰冷中我的心感觉凌乱，仍然怀念你的柔情，曾经多么的深爱过，问谁能让快乐再一遍，忘掉那一天，记不起是哪年，只记得仿佛中跟你爱恋，浓情年月再不回头，纯真的心早经蜕变，但从前旧片段已飘远。望着街中的背影，只盼当中可找得到你，徘徊夜深，寻觅逝去的昨天。望着手中的照片，迎着冷雨在路边，傻痴痴吻向这可爱少年。只记得仿佛中跟你爱恋，浓情年月再不回头，纯真的心早经蜕变，但从前旧片段已飘远。望着街中的背影，只盼当中可找得到心，寻觅逝去的昨天。望着手中的照片，逆着冷雨在路边，傻痴痴吻向这可爱照面。望着街中的背影，只盼当中可找得到徘徊夜深，寻觅逝去。 当年在陈慧娴走红的时候，她还仅仅是一个学生，以学生偶像的身份就能够推出独立唱片，对于宝丽金唱片来说这也是一个创举。在当时除了陈慧娴被宝丽金唱片发掘之外，这一年他们还把参加香港18区新秀大赛并获得冠军的张学友网罗旗下。和陈慧娴一样，张学友一开始就表现出自己强大的实力，第一张专辑就卖了满堂红，并在85年的颁奖典礼上继陈慧娴之后获得最有前途新人奖。而在这之后，宝丽金公司就把这两个人交由欧丁玉作为唱片监制。对宝丽金唱片来说，当年的欧丁玉不过是小字辈，但是由于张学友和陈慧娴两人的配合以及他们以后的杰出表现，也令制作人欧丁玉脱颖而出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香港歌手

条风雨，在身上留下了痕迹，回想起这一切百感交集，分不清该可悲还是欢喜，我真的累了，累得我无法继续，有谁能看见我那颗平凡执着的心，为何我用真心做的梦，爱的人说的话，没有人愿意相信，而一个小小的天地只属于自己，却如此遥不可及，我只想用真心做个梦，爱个人说些话，安静的面对命运，但这无奈的心情我又能说给谁听，为何我用真心做的梦，爱的人说的话，没有人愿意相信，而一个小小的天地只属于自己，却如此遥不可及，我只想用真心做个梦，爱个人说些话，安静的面对命运，但这无奈的心情我又能说给谁听，但这无奈的心情我又能说给谁听。 刚才的这首叫做《真心》的歌，是在叶倩文最当红的时期，1988年到1993年之间的作品。期间呢，她有很多的歌也传唱至皆知巷闻。在香港歌坛，叶倩文算是最早发表国语歌、进军台湾和内地市场的女歌手。最为难得的是，无论唱粤语歌还是国语歌，叶倩文都能够唱得字正腔圆，但其实她并不懂中文。这些经典的作品全凭注音符号来看谱演唱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到叶倩文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林子祥的歌。 今天最后不必遗忘来生同情不够，罢了彼此醉里走，让我都受。 谁想我？任眼的盖掩焦土，起码没法遇上更好。陪你到手，心中梦死都好，没法找到一个永生的国度，不如拥抱，让我到手，跟着随想，任那盖掩焦土，起码没法遇上更好。陪你到手，心醉梦死都好，没法找到一个永生的国度，不如拥抱。 刚才这首是来自于林子祥。林子祥在当年的香港歌坛，或者说香港的娱乐圈，都算是天王级的人物，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歌唱作品，都一度受到追捧。不过虽然叶倩文和林子祥两个人都曾经有过相当走红的时期，不过在那个年代，明星之间的绯闻一定会干扰到他们的演艺的成绩，所以一度呢，我们都会觉得叶倩文对自己的事业力不从心。叶倩文虽然在一线歌手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年，可是她一样摆脱了以前女歌手仅仅只会温馨甜美的味道，让奔放大气的唱法在香港歌坛成为主流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呢，他同样因为自己的歌唱事业经历了情感的浮浮沉沉，他是林忆莲，《影子情人》。 午后倾斜照进来的光，和你之间已经告终，我不能告诉你这一季存留多少美丽，我选择绝对活着零，不要一些或者中间，假如还有回忆就留给你自己。回想我过去在你身边，犹如沉默的影子，而这一季结束，梦也该醒了。我过去在你身边，犹如沉默的影子，这一天已结束，我也该走了。我选择绝对或者零，不要一些或者中间，假如还有回忆就留给你自己。回想我过去在你身边，犹如沉默的影子，而这一季已结束，醒了，我过去在你身边，犹如沉默的影子，这一天已结束，我也该走了。

和气质，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。朱大哥的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朱大哥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：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大牌朱大哥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一听辛晓琪。李宗盛在不同的场合都承认过，辛晓琪的歌也只能由辛晓琪来演唱。他是能够把《领悟》这首歌唱到比原作者还好的人。而乐评人也说，似乎除了舞曲之外，辛晓琪可以驾驭所有的抒情的、深情的、情歌的曲风。 风说的自由不是雨能够懂得，懂得花般的脆弱，树又怎么会晓得？从点头到相拥，从单纯到心痛，爱说该走了，谁都不能留。当我试图用你的眼睛看你的天空，我才发现我的爱你永远不懂。心中我才知道，你的自由只是怕失落。猫爱上孤独，鱼又怎能够懂得？朝月光又怎会晓得？从喜欢到占有，从期盼到失落，爱说该走了，谁都不能留。当我试图用你的眼睛天空，我才发现我的爱你永远不懂。当大雨过后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，我才知道你的自由只是怕失落。